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 你告诉他， 你没想到的问题 他告诉你， 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and happy moon festival， 祝各位中秋快乐。我们今天就说一个关于中秋节的一个翻译练习。 哎，没错啊，在我们大学四六级考试中，翻译题里面经常会涉及，它的翻译部分经常会涉及到中国传统节日的内容，那么中秋节呢往往都是一个考点，所以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秋节的一些翻译和知识。 对，尤其是在这个词汇方面啊。首先呢，我们先今天咱们先从月饼开始。那么英文月饼怎么说呢？ 就是 moon cake。 Moon cake， 今天我先给大家读一段关于月饼的介绍，然后大家看能不能听明白这里都有哪些是你比较对于月饼这个用到的词你会不知道英文怎么说的。 特别是月饼这个东西啊，国外没有，所以当你要给外国朋友解释月饼这个东西的时候，您肯定得先讲这个馅儿怎么样，皮儿怎么样哈。 对， 那么今天我们的内容就涉及到这一些，请您仔细听了。 好，Most mooncakes consist of a thin, tender pastry, skin enveloping a sweet, dense filling, and may contain one or more whole salted egg yolks in their center as the symbol of the full moon. Very rarely, mooncakes are also served steamed or fried. Traditional mooncakes have an imprint on top consis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longevity or harmony, as well as the name of the bakery and the filling inside. Imprints of the moon, Lady Chang'e on the moon, flowers, vines, or rabbit, symbol of the moon, may surround the character for additional decoration.好了，那么这一段呢大家听到了吗？比如说这个月饼的皮儿英文怎么说呢？在第一句里边它就出现了，他说这个 tender pastry skin， 嗯，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月饼皮儿。 这个皮儿就是 skin 啊，就是我们人体的皮肤那个词、skin， 对， skin， 但是呢你一定要在前面加一些修饰成分。 对， 因为它不是一般的皮儿，它是 面皮儿， 面皮儿，而且是比较薄的， 对， 比较软的， 对。好，所以这个是 tender pastry skin，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皮儿里边包着的馅儿，这个馅儿是 filling，filling。好，那他说这个 tender pastry skin enveloping， 那咱们知道那个 envelope 是信封的意思。Enveloping 它是用的动词的形式，就是包着的，像信封一样包着的。 Enveloping a sweet dense filling 就是有非常甜的比较浓的这样的馅儿。 And may contain one or more whole salted egg yolks， 并且有可能还包含着一个蛋黄 egg yolk。 Salted egg yolks 是什么样的蛋黄呢？是用盐腌过的蛋黄。 salt 是盐的意思， salted 就是用盐腌过的蛋黄。那么这个蛋黄呢会放在月饼的中心作为一个象征的符号。那么它作为什么东西的象征呢？ as the symbol of the full moon， 也就是作为一个满月的象征。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句子。 Most mooncakes consist of a thin tender pastry skin enveloping a sweet dense filling and may contain one or more whole salted egg yolks in their center as the symbol of the full moon. 好，这就是这个月饼的一个整个的从皮儿到馅儿，还有蛋黄的象征意义，它的整个介绍。Very rarely, mooncakes are also served steamed or fried.那非常罕见的是月饼也是用什么方式做的呢？是 steam 的， 它是蒸出来的。 对啊，就是我自己我还曾经研究过做月饼，这个蒸呢，尤其是你要找这个冰皮儿的月饼，它就是透明的这个皮儿，白色的，它是用淀粉做的，然后是蒸出来的。它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是烤的，然后呢 steam 的是蒸出来的。然后像我说的这个冰皮月饼呢，它就只有蒸这一道工序。然后 fried 呢是炸出来的，煎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两种方式呢其实都是很罕见的。rare 是罕见的 ,r-a-r-e。那么 rarely 是副词。好，那你就非常清楚了，就是罕见的偶尔也有月饼呢是用蒸和炸的形式给呈上的。那么 serve 这个词就是你把这个餐放到盘子里端到餐桌上，这个动作叫 serve。 那这里用的是被动语态， mooncakes are also served steamed or fried， 也就是经过蒸或者炸之后把它放到桌上供人去食用。 嗯，所以月饼它的制作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steamed 啊，它是蒸出来的，另外一种是 fried， 它是炸出来的 哈。对， 我就在想，平时我吃的那个月饼，那个是 你吃的应该是烤出来的 哦，怪不得它是那个深褐色的， 嗯 啊，感觉就像是烤出来的哈。那蒸出来的月饼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它那个冰皮儿的时候，它只能用蒸这个方式，然后它那个皮儿就比较软。 嗯 啊，我感觉蒸就跟那个蒸糖包、蒸饺子差不多。 冰出来的皮儿是吗？ 不是，它就叫冰皮儿，因为它是透明的。 哦。 然后用淀粉做那个皮儿的原料。 哦，原来是这样哈。 对。 你看啊，我们吃的月饼五花八门哈，所以你在向外国朋友介绍这个月饼的时候，就要仔细推敲到底怎么说了。 好，那么除了这个 skin 和 envelope 包。还有 filling 馅儿这个词之外呢，我觉得后面还会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词。咱们先看 traditional mooncakes have an imprint on top， 这个 imprint 就是印，这个模子上不是有印吗？印出来的呢，它就是这个花纹有凹有凸，这个叫 imprint， 它是一个可数名词。然后一个 imprint 英文是 an imprint， 元音开始的 imprint 前面加上不定冠词的时候变成 an， 所以他说 have an imprint on top， 月饼的顶部有印着的花纹 consis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longevity or harmony。 哎，月饼啊，它不光是有花纹，而且呢还有它的馅儿的名字。 没错，那他说如果是有的时候他放的这个是中国的汉字、 嗯、 longevity 就是长寿的意思， 寿那个字儿、啊、哈， 寿字。 对， harmony 呢就是和谐的意思， 嗯，和，哎 哎，这都有可能出现在你这个月饼的花纹上。 As well as the name of the bakery and the filling inside，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月饼的上面除了那个寿字啊，还可能会印上里面馅儿的名字，比如说五仁啊、豆沙呀等等。 对，然后他说还可能印那个 bakery 的名字 ，the name of the bakery， 就是你这个出产的烘焙店的名字。是吧，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庄这一个名字，他烤出来的月饼。 Imprints of the moon, Lady Chang'e on the moon, flowers, vines, or a rabbit, which is the symbol of the moon, may surround the characters for additional decoration. 好，那么这个月饼上面的这个刻的花纹呢，还有嫦娥，你看他用的是 Lady Chang'e， 那 C-H-A-N-G。这个长加一撇儿，再加上字母 E， 就是嫦娥，分开读的意思。Lady 嫦娥，那就是咱们的这个嫦娥仙女。还有呢，花儿和葡萄酒以及兔子的形象。那么兔子呢，其实它是月亮的一个象征符号，所以它叫 symbol of the moon。 嗯，我记得嫦娥她养了一只兔子嘛。 嗯， 所以这个月兔就是这么来的。 好，那这些东西呢 ，may surround the characters， 啊，它会围绕着。这些个汉字玉兔， 所以玉兔就是这么来的啊。 嗯，好，那么这个 surround the characters for additional decoration, 就是这些图案会把兽啊、河呀这样的汉字包围起来，包围在中心、 嗯、 啊，作为额外的装饰。 对，你看月饼的花样啊，除了有中间的那个字儿，周围一圈花纹呢也是非常的好看的啊，所以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 flowers, vines, or a rabbit 啊，这些都会刻在那个月饼的上面。 对了。好，那我们这一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要记什么词呢，你一定要知道 imprint, 就是上面刻的花纹。还有呢就是嫦娥 ,lady 嫦娥啊，这个 L, lady 也要大写。还有你怎么去表达一个符号的含义啊，可以用这个 symbol of something, 就是什么东西的含义，象征意义。 嗯。 好了。 咱们聊完了月饼，来看看中秋节吧。中秋节它的文化，我觉得这个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四六级翻译题里面的考点。 没错。The festival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legends of Chang'e, the mythical moon goddess of im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Li Ji,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recording customs and ceremonies,The Chinese emperor shoul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sun in spring and the moon in autumn.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s the day called mid-autumn. The night on the 15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s also called night of the moon. Under the Song Dynasty, the day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ecause of its central role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ooncakes remained popular even in recent years. For many, they form a central part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experience, such that it is now commonly known as Mooncake Festival. 嗯，好，我们刚才听完了有关于 Mid-Autumn Festival, 也就是中秋节的英文介绍了。 好，这里边呢有不少的词用的都很地道。首先一个 intricately, 它来自于 intricate, 就是复杂交织的意思。啊，它是什么什么东西错综复杂的去连接。The festival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legends of 嫦娥。也就是这一个节日呢其实是紧密的和嫦娥的传说相连接的。那么嫦娥是一个什么传说呢？它又给一个同位语 The mythical moon goddess of immortality. Goddess,这几个 moon goddess of immortality 首字母都大写，是一个专有名词，也就是是一个月亮的女神，而她呢又是一个长生不老的女神。这里边 immortality 就是不死的 immortality, 然后她是一个就是永生的这样一个月亮女神。 嗯 嗯 ,according to the 礼记，那这个礼记也是中国的一个古书，他说了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recording. According to the 礼记,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recording customs and ceremonies, the Chinese emperor shoul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sun in spring and the moon in autumn. 就是根据礼记的记载，而这个礼记呢又是中国古代记录习俗和庆典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中国的皇帝在春天的时候会祭祀太阳，那么祭祀这个词就是 to offer sacrifices to。 Sacrifice 我印象中有牺牲的意思啊。 对， 那么这里作为一个名词 就是祭祀品，比如说古代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牛和羊作为祭品去供奉太阳 啊，所以牛和羊作为祭品的话他们就变成了 sacrifices。 对了， 他们去牺牲了， 没错，就是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sun, 也就是把这些牛和羊去供给太阳。 offer something to somebody。 哎，那么到了秋天呢 the moon in autumn, emperors woul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moon in autumn。 对了，到了秋天就是要祭祀月亮，也就是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moon。 不管是老百姓还是帝王，他们都非常敬仰太阳和月亮啊。 对了，好，接下来呢他就讲具体中秋节这个时间是在8月15，是吧，他是讲这个农历8月15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Lunar 就是月亮的，那 lunar month 就是月亮的月，第八个月，所以是 the 8th lunar month. 那么在这一个月份的第15天，就是所谓的8月15， the 15th day of the 18th lunar month is the day called mid-autumn. 那么这一天呢就叫中秋。 这个农历八月十五，大家记一下英文怎么说哈，就叫做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啊，就是第八个 lunar month 的第十五天。 好，接着他说 the night on the 18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s also called night of the moon. 那在八月十五这一天的夜里又叫做 the night of the moon, 啊，月夜。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比较有用的介词，就是在八月十五的夜里 the night on the 15th of 8th lunar。当你在一个具体日期前面用介词的时候只能用 on。而不能用 in 或者 at， 这里就是 the night on the 15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啊、好，那么这一天呢它也有叫月夜这个称呼。 Under the Song Dynasty the day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在宋朝的时候这一天被正式的宣布定为中秋节、 嗯、 这里边 was officially declared是一个被动语态， 就是被国家也承认了，它是被官方的宣布它是一个中秋节了， 对了、 啊、所以今天我们也学习了历史，了解到中秋节源于宋朝， 对了，这是宋朝正式定名， 没错。 Because of its central role in the Mid-Autumn Festival, mooncakes remained popular even in recent years、啊、就是这个 because of its central role， 这个 its 就是指 mooncake，也就是正因为月饼它在中秋节的一个核心角色，那么这个月饼即使是在近些年来仍然是很受欢迎的这个佳节食物。 For many, they form a central part of the Mid-Autumn Festival experience such that it is now commonly known as Mooncake Festival。 好，那它这边有一个如此的以至于，就是 such blah blah blah that， 但是呢他把这个词序给换了，他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月饼是中秋节一个很核心的体验，如此以至于这个节日也叫 mooncake festival， 就是月饼节。 很有意思哈，现在大家过中秋节可能更多联想到的是那些好吃的月饼， 嗯， 所以就把它变成了 Mooncake Festival 了。 好，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比较核心的词汇呢，就是大家知道嫦娥怎么去解释，谁还记得这是长生不老的月亮女神英文是怎么说来的， 叫做 Moon Goddess of Immortality。 对的。好，然后呢祭祀呢 Offer sacrificesTo the sun or to the moon. 嗯，那农历的八月十五。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非常好。 好，又谈到月饼了哈，我们再来拓展一下月饼相关的英文知识。 对，大家都知道有广式月饼、苏式月饼，对吧？这个在英文里面怎么说呢、Cantonese style. Cantonese style 就是广式月饼、 哎、那苏州 style mooncakes、 那就是苏式月饼。 好，那我们看一下英文对于这几种月饼的变化是怎样去描述的。 Cantonese style mooncake sometimes is with double yolk and lotus seed paste including salted duck egg yolk and lotus seed paste as fillings and the wheat flour pastry on the surface。 好，那就是说广式的月饼呢它其实是双蛋黄，叫 double yolk、 嗯、 还有呢什么叫 lotus seed paste， 就是莲子和的那个面里边有这个莲子馅儿。那么 paste 呢其实它是一种糊状的那个馅儿，大家知道其实那个月饼里边的那个馅儿呢是很稠的啊，是软的，所以这种质地就叫 paste 啊。然后他说这个广式月饼里呢它还有 wheat flour pastry on the surface， 表面呢有麦子的这个面粉，也就是白面的这个面粉在这个表面。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五仁，大家知道五仁怎么说吗、 也是一种 Cantonese style mooncake。 It is with five nuts、five nuts 就是五种坚果、五仁嘛， 或者你这个 nuts 不用，你用 kernels 也可以，就是果仁的果壳的意思。 这 kernel 给大家拼写一下是 K-E-R-N-E-L-S、 嗯、 kernels or nuts。 那五仁五仁到底是哪五仁呢？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哈。They are smashed cashews, smashed sesame seed, and smashed almonds, smashed walnuts, and smashed egusi seeds.好，那这五种坚果大家都听明白了吗？首先第一个 smashed cashews， cashew 是开心果，然后 smashed 这个词呢就是被打碎的，大家知道你吃的时候它不是 一粒一粒的大的就从壳里剥出来的，它已经都是被打碎的。然后 smashed sesame seed， sesame 芝麻， sesame seed 就是那个芝麻粒儿。还有呢 smashed almonds 是杏仁儿，也是被打碎的。还有呢 walnuts、walnuts 是这个核桃，还有 egusi seeds 是瓜子儿啊，所以这是那个五种坚果。再来 Suzhou style mooncakes、Suzhou style mooncakes have minced pork filling， 这里边呢是有猪肉馅儿， minced pork 就是把猪肉剁成馅儿，剁成碎的这种形态， filling 是馅儿，所以苏州 mooncakes have minced pork filling、这个苏式月饼的特点就是有肉馅儿。There are many regional variants of the mooncake. Types of traditional mooncake include the above mooncakes、这个 variants 就是有一些个变化的不同的这个种类的意思， V-A-R-I-A-N-T-S 是复数的形式，就是有不同的变体。那它是根据什么变化的呢？是 regional variants， 根据不同的地区来变的。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说的苏式和广式月饼分别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大家今天可以总结一下关于月饼的词汇。那我们现在再回来把月饼还有它的中秋节的英文介绍给大家读一遍，看看你是否能够听得更清楚了。 Most mooncakes consisted of a thin, tender pastry skin enveloping a sweet, dense filling and may contain one or more hole-sorted egg yolks in their center as the symbol of the full moon. Very rarely, mooncakes are also served steamed or fried. Traditional mooncakes have an imprint on top consisting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longevity or harmony, as well as the name of the bakery and the filling inside. Imprints of the moon, Lady Chang'e on the moon, flowers, vines, or a rabbit, which is a symbol of the moon, may surround the characters for additional decoration. Mid-Autumn Festival.The festival is intricately linked to legends of Chang'e, the mythical moon goddess of immortality. According to the Li Ji, an ancient Chinese book recording customs and ceremonies, the Chinese emperor should offer sacrifices to the sun in spring and the moon in autumn.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s the day called Mid-Autumn. The night on the 15th of the 8th lunar month is also called Night of the Moon. Under the Song Dynasty, the day was officially declared the Mid-Autumn Festival. 好，那我们就把月饼和中秋节的英文介绍给大家又读了一遍，那么希望这一遍您能够听得非常清楚和明白。 并且呢，如果今后在考试过程中需要你去翻译有关中秋和月饼的内容，这些词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灵活运用上。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一些，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